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，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，腿上盖着被子，正和人说话，听见外边哨子响，有人喊：“ 开会了，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。” 听说是二号宿舍，刘文山和其他人就都坐着没动。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。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，3米宽，10几米长，一边是走道，一边是地铺，地铺上挤着睡30-40个人。他们这间还格外大一些，睡了大约40几个人。哨音落了不久，稀稀拉拉进来了10-20个人。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。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，右派，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。袁干事是管教干部。他们一进来，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，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。他们的身后还跟了2名就业人员。这2名就业人员把2盏风灯挂在墙上，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，再把2根铁锨棒立到墙根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大家。刘文山惊了一下，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？就在他惊惧不定的时候，宋新亭厉喝一声：“ 嗯，怎么就这些人？”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，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，还有的人都起不来了。宋新亭气哼哼地嗯了一声，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，对着袁干事说：“袁干事，开会吧，也就这些人了。”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，说：“ 刘光耀跑了，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。” 听说刘光耀跑了，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，人们低声的交谈起来，但是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。袁干事又说话了：“ 刘光耀跑了，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，不想好好改造思想，不想重新做人。这事儿我今天就不说了。我要说的是，刘光耀逃跑，有些人是知道的，但是不报告。非但不报告，还支持他逃跑。这个人与刘光耀是同谋，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，和政府对抗。这个人的名字，我先不说，就看他自觉不自觉，自己承认不承认。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。给他创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 说到这儿，袁干事的眼睛 盯住了刘文山。刘文山心里一惊，他是真的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情，还是在吓唬人呢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难道有第三者吗？是第三者揭发了吗？ 袁干事又说话了：“自觉一些啊，这个人要自觉一些，你要是不自觉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 刘文山心想，看今晚上的阵势，交代了也得挨整，不交代也得挨整，不交代或许能混过去，且看他怎么办吧。这时候袁干事吼了起来：“ 怎么，这个人他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？啊，非要我点他的名字吗？自觉些，还是自觉一些好。” 没有人自动交代，地窝子里静的能听见外面的风声，人们都静静地坐着，有的人相互看着，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但是后来，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。刘文山如芒刺在背，很不舒服，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。他心想，你就是把我捆起来，我也不能承认，承认了就得交代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：“ 刘文山，站起来！” 刘文山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。“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儿去了？” 刘文山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：“袁干事，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，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吗？”“ 胡说，你不老实。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天，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逃跑的事来着，有人作证。”“ 没有啊，我们那天没说啥。”“ 没说啥，没说啥，你们把胡永顺支走，偷偷摸摸的。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们在一块儿怎么商量的？”“ 没有，真没商量啥。那天他说是走累了，坐着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没商量啥。”“ 你们啥都没说啊？一句话都没说？你骗谁呀？”啊， 说是说了，都是些闲话。他问我明水的情况，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，他没说要逃跑的话呀。你想嘛，他是那么笨的人吗？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？就不怕我汇报吗？”“ 哼，你还编得圆得很，你到底老实交代不？你想挨一绳子吧？啊，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，穿一条裤子。” 刘文山不言语了，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，这谁都知道，没法辩解。袁干事又吼了起来：“ 说呀，你说呀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“ 来往密切，这样的事儿谁都有，可是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？”“ 你还嘴硬，你再嘴硬我就把你捆起来。” 刘文山不再说话了，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。后来袁干事也无奈，说了声：“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，我非捆起他来不可。”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。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，宣布散会。刘文山瘫倒在铺上，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。他可是吓坏了，怕真叫袁干事 捆一绳子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看来，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。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们之后的第三天，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刘文山，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，厂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，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。过了几天，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。另外，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。在草滩上撸草籽儿的时候，刘文山问张维让，你怎么也下放了？张维让告诉他，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狗看见了，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，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，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。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，叫他在路上吃。赵来狗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，刘光耀的炒面呢？我回答说，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，说是刘厂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的，我就把炒面给他了。赵来狗很生气，不叫我当炊事员了。刘文山、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，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，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撸树叶打草籽儿煮着吃混日子。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，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。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了衰竭，原先似乎健康的迅速的衰弱，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闭。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，他心里很是恐惧。一天早晨，在去草滩打草籽儿的路上，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，光吃草籽儿哪行啊，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胡永顺说，不想吃草籽儿了，那你说你想吃什么？他们正好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壮田。河西走廊地区降水量小，农田都是水浇地，为了增加收获，农民们在没有灌溉系统的荒滩上开垦土地耕耘播种，遇到雨水多的年份就有一定的收获，要是雨水少就颗粒无收。耕种这种田地有着壮大运的意味，人称壮田。刘文山他们经过的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壮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，如今是厂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，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。房子南边是麦场，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来的麦草。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，陕北人，入伍前当过农民。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， 哎，你们说怪不怪，都说没吃的没吃的，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呢？ 张维让 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，在城市长大的。他问道，卖草逗他干什么？ 哎，你不懂你不懂，走回宿舍去，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，今儿个咱们就在这卖场上谈光阴了。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，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。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，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，迎着西北风抖动，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。他们抖啊搬啊跛呀吹呀筛呀，整整干了一天。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比麦粒儿。比麦粒儿大都带着麦糠，他们又脱下鞋，用鞋底搓了一阵儿，把糠皮搓去。这时候，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霞光了。他们的身体冻僵了，脚冻木了。但他们心花怒放地端着盆往回走。刘文山说， 哎呀，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，哈哈。 胡永顺说， 省点吃省点吃，能吃四五天呢。 他们说说笑笑地往回走，却不料有一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，拦住了他们。 喂，你们是干啥的？ 他们认出来是厂长刘振宇，立即就不笑了。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，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，又是三八式的干部，就说， 我们找了一些代食品。 刘振宇问道， 找啥代食品啊？ 啊，我们搞了点麦衣子。我看看，叫我看看你们搞的卖衣子。 怕叫同事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，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。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。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比麦子，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，谁知道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，大骂起来， 你们这些坏怂，谁叫你们翻麦草的？ 可是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呀。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，朝着干部食堂吼了一声， 老赵你出来。 随着一声应答，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，那是个就业工人。他问刘厂长有什么事，刘振宇就说，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，交到大灶上去，叫大家吃去。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了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，把带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。刘振宇也转身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，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三个人呆若木鸡，像霜打的茄子，脸色发紫发灰。三个人静静地站着，无言无语。过了很久，张维让说了声， 走吧，快回去打糊糊去吧。 三个人默默地走，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，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，跌倒了。他坐着没动，走过去的张维让说， 走啊，你坐下干什么？ 刘文山说， 我累了。 胡永顺也坐下了，说， 休息一下吧，我也腿软得不行。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，也坐下了。 好，坐会儿就坐会儿，我的心也乏了。这个狗日的刘振宇，把我们几天的光阴都抢走了，他不得好死。 那两个人静静地坐着，不出声。天黑了，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，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。田野、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张维让催促道： 起来，起来吧，走吧，再晚了，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。 他挣扎着往起爬，但却又停住了。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了刘振宇的喊叫声： 老赵，那兔子不能吃，吃下老鼠药的有毒，把皮晾下，把肉埋掉去。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： 嘿，你听。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，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，再也没有说话的声音传过来。只见微弱的天光下，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铁锨挖土，过了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。张维让说： 老天有眼呐，你们蹲着我看看去。 胡永顺说： 我也去。 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了。过了十几分钟，两个人回来了，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。张维让很激动地说： 好了，今天的光阴又有了。 刘文山说： 嘿，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？可不要中毒啊。嗨，老鼠药在肚肠子里，肉是好的，你放心，毒不死。 胡永顺说： 毒死就毒死吧，每餐一顿总比饿死强。 刘文山不再说话。三个人端着脸盆回到了山水沟，急急忙忙地跑到伙房打饭。饭已经开过了，炊事员连锅都洗干净了，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，炊事员很给面子，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。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，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。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，做吃的不方便，三个人就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。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，把长肚子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，另外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，在窑洞里点起火来。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。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，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，可是烟太大，呛得他们又是咳嗽又是流泪。